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每到周五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就会有我们的嘉宾来陪伴我呢。今天在直播间陪伴我的就是嘉宾陈小斌，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当然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室也格外的热闹，还有一位刘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位刘先生是谁呢？陈老师来做一下介绍。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小斌。那么时隔多日，今天呢再次和大家在这儿相会，非常高兴。更为高兴的是，这次我要介绍我的一位好朋友，京城资深的黑胶唱片和唱机的专家刘世辉先生。你好， 欢迎 刘先生。 欢迎 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那个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谈不上专家，是玩家。 说玩家也行，说专家也行。 资深的，对，很资深的，收藏了很多的黑胶唱片。那今天呢也和我们做一下分享哈。那其实呢在我们的黑胶集市这样的一个栏目当中呢，在我们的听众群，很多朋友无论是在节目线上的时候还是在节目进行当中，都会和我们有一些互动。那现在也可以再来关注，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在这里面点击会一会，或者是点击黑胶集市，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和我还有嘉宾共同来分享你所收藏的黑胶，或者是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些黑胶背后的故事，也可以告诉我们。 对对对，我知道，我和刘先生交往很长时间了，我就知道他对黑胶非常热爱，对音乐非常热爱，对黑胶技术也非常的迷恋。所以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对黑胶唱片、对唱机这方面希望能够了解一些知识的人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就是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有些问题来提出来，那个刘先生在现场也可以给大家回答一下。那我想今天大家很关注，一定很关注今天刘先生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唱片，还是由他来给大家做个介绍吧。 那我要不要先把音乐放出来呢？ 这个音乐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还是让刘先生来就这个在音乐当中给他做一个介绍，把他给大家带来的唱片做个介绍，好吧？ 好，各位听众，今天有幸来到这个音乐广播，那个给大家带来了 第一个是旋律非常优美的，这旋律大家都能听出来，这个是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今天呢带来了两个这个著名的这个黑胶版本，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其中一个呢是这个EMI 公司出品的，有这个波里尼演奏的这个钢琴的这张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二张呢，这个钢琴家换成了这个鲁宾斯坦，是这个美国的这个 RCA 这个 Living Stereo 这公司出品的啊，带来的当然了肯定是这个他的首版影狗影子狗。 我觉得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呢，我想可能绝大多数的爱好者呢这两个版本应该都知道，比如说波利尼的那张，那可能很多朋友收集肖邦第一的第一个版本可能就是他的，就 EMI 那张唱片 是 啊。那当然鲁宾斯坦呢也是这个大家非常钦佩的一位国际著名的肖邦演奏的专家。那我觉得既然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这两个版本刚才你提到都非常的都非常出名， 是 那今天你为什么今天先说我们给大家听的是哪个版本？ 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现在在这个直播间里头放的这个是，鲁宾斯坦演奏的这个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那为什么要选这一版去来给大家播放呢？ 我们先听一会儿，好吧？ 好， 听一会儿，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印象。 那刘先生之所以选择今天的这个版本和我们的朋友分享，究竟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意图或者是背后的故事要和我们分享吗？ 其实呢我是这样，我本身收集唱片，我最重要一点其实我很注重它的这个录音效果，除了演绎以外，当然这两版演绎都是各有它最独特的地方。像这个波里尼呢，因为他刚刚获得了这个肖邦的这国际比赛第一名嘛，而且很年轻，你看、那个、 当时的时候， 对，他非常年轻，所以他当时真的是，是吧？ 意气风发，非常的青春那种色彩很浓厚。 是。然后鲁宾斯坦呢，因为刚才陈老师也讲了，鲁宾斯坦是其实是演绎肖邦来讲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演奏家。另外呢，我个人来讲我非常喜欢这个一个成熟的这个肖邦，因为 大家可以听到，就是说鲁宾斯坦在演绎这个曲子的时候，他的年龄应该也已经是中年了，所以他演得非常成熟。另外呢，我觉得从录音上来讲，我更喜欢这个列维斯特洛这个非常丰厚和饱满的这个录音效果。 的确，我觉得在之前呢，我和刘先生沟通过，包括那个波利尼的那张黑胶，他也采制了，但我们当时也进行过对比。波利尼的那张呢，说实话呢，我个人感觉呢，他在 EMI 唱片当中不属于录音很出色的那种，而且的话呢，从演绎的风格来说，刚才刘先生也说到，就是这个鲁宾斯坦，他是一种很成熟而且非常理智的一种演绎，因为确实肖邦的演绎太多了，第一钢琴协奏曲，有很多人非常浪漫，有的人很多人非常的煽情，但是呢，也许呢，这个鲁宾斯坦呢，他是抓住了肖邦的这个这种更加理智，就是即便是在一种非常就是很青春勃发的这种时候，他仍然能够非常的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情感，然后就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去解释这个作品。 是，另外从这个演绎上呢，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像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呢，他是在肖邦非常高兴的时候写的，就是他没有带来了这种爱情的挫折呀这些的时候，而我觉得更需要的是热情，更需要的热情和沉稳。 对，没错。那鲁宾斯坦的这个版本的确是这样。鲁宾斯坦他来弹肖邦，其实有一些钢琴家，我们都认为他们是弹肖邦是最最出色的，鲁宾斯坦就是其中之一。那他其实也是在弹肖邦的时候，在努力的，其实是在克制那种肖邦的伤感啊、颓废啊，像这样的一个感受，在他的钢琴里面这种体现，好像他极力在克制或者是避免这些，所以也就有了刚才刘先生所说的，他的肖邦给人一种中年肖邦的感觉。嗯， 是。但是也有人在批评这一张唱片，也不是说他就一定好。有些人认为就是肖邦呢，他还是有一些病态的东西在里头，而这个鲁宾斯坦弹奏肖邦呢过于的健康，所以没有把他那个病态的那部分表现出来。而波利尼那个时候是吧，轻狂啊，包括年轻人的那种躁动，他反而能够在里头能体现出来。 对对对，当然这是每个人对于这个肖邦内也有不同的观点，也可能您喜欢这种，也可能喜欢那种。但是不要紧，我们都不影响我们在这种优美的乐声中去分享各自这些艺术家对肖邦的这种解释。 没错，那其实呢，我觉得大家有个共通的地方，就是对于肖邦他的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我觉得真的是让人觉得没有抵抗能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调频974北京音乐广播永恒魅力黑胶骑士。我觉得现在我们耳边聆听这么优美的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那么我们就开始要有些问题跟大家来共同来交流。就是刚才我和王卓跟刘先生一起交流，就是他刚才刘先生特别说了，说的听到这次这个用44.1格式的 CD 模式播放的这个肖邦的这个黑胶音乐，他觉得仍然跟 CD 有很大的区别，是吧？ 是是，因为这张 CD 我也有嘛，哎，但是今天在这个台里我一听，虽然这个黑胶是吧用的44.1的这么一个低格式的这个播出，我发现还是要比 CD 真正的原版 CD 听起来还是要好听。 对，还是要温暖的，会有这种暖色彩在里面。 是。 对，我们的节目进行中经常会有一些朋友在问啊，你们在直播室用什么方式播出？我说因为条件所限，我不可能把 黑胶唱机搬到这儿来进行播放啊，都是采制成文件，而且用 CD 格式来播放。但是呢有些朋友就问了，那么用 CD 格式来听，它能不能听出黑胶的好呢？那您听一听是不是有它不同的地方。 尽量我们做到最大化的还原，但依然是在这里还是要和大家说，的确我们就是以这种CD 在翻录的形式来送到大家的耳边的，但是这也是来自于黑胶的一个翻录。 对，我觉得我个人也喜欢去采录这个黑胶，因为黑胶不能天天听，有的时候会在车上听啊，或者说这个又需要一些数字文件。但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黑胶采录的时候声音会比直接的 CD 好听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采录黑胶的时候，这个黑胶唱机本身的这个声音特点被记录下来了。如果你要是调的，因为这个是可以调的嘛，又可以调到温暖，又可以调到这种犀利，这种时候它的这种特点可以通过这个数字采集把它放进去，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有一些像尤其这种模拟时代的录音，由于它后期的这个 CD 在采集的时候，它的母带已经退化了。所以我认为黑胶同时还是一种化石，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化石，因为黑胶时代它是母带最旺最好的时候，它制成了这个黑胶。而这个时候呢，到后期这些唱片公司做 CD 的时候，它这个时候母带已经基本上已经开始 裂化了， 对，所以它要做一些修补，这个时候就会带来了新的这些问题， 有些失真就会引弱了。 对，而我们的这个黑胶呢，是当年的这个化石，是吧？我们再把它采录下来，可能就能体现当年的那个母带的那种风采。 好的，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有我们的嘉宾陈小斌，另外我们还请到的是京城的黑胶唱片和唱机的资深玩家刘世辉先生。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今天刘先生所带来的两张黑胶唱片。我们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听众群里进行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点击黑胶集市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里。稍微等待一下，马上为你带来的是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第二乐章还有几秒钟，进入我们的广告。 蜜语旅游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鲁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中国美丽田园房山天开花海景区油菜花节4月25日盛况迎宾，不见不散。咨询电话0108362-5588。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陶瓣音乐节，欢迎您。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4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已经回到我们的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了。那我想呢，在我们的听众群里，刚才有朋友已经说出，我已经看到了，有人说，哎，我也想推荐我收藏的黑胶。其实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有很多朋友也都 有一些可能是原来就已经在收藏黑胶，有一些是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对黑胶开始感兴趣，开始搜集这些黑胶，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群在这里面向我们来推荐啊。那如果你也有很多好的版本呢，我们也邀请你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除了我和陈小斌，另外还有就是刘世辉先生，一位资深的黑胶和黑胶唱片的收藏专家。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唱片呢，也都是来自于他。那我现在呢也是对于很多朋友有这样的问题，我替他们问出来，就是刘先生搜集这个黑胶大概有多少年了？我想有这样资深的这样的一个唱片量和唱机量的话，一定有很多年了吧。嗯， 是我是1990年参加工作，91年呢就是说去了这个中关村，收入稍微高一些。那个时候呢原来是买 CD 嘛，就是说一张 CD 实在买不起，那时候 CD 就是60-70块钱人民币，后来发现中途那边有这个黑胶10几块钱，那我想我可以多买一点，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先因为很多东西喜欢嘛， CD 只有一张，那个时候工资只能买一张， 对， 而黑胶可以买好几张，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买。 现在可能快翻过来了。 对啊，现在是倒过来。后来呢就是自己又去工作以后呢，收入又高了以后呢，到后来就开始出国，再到后来有了互联网，有了互联网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后来很多黑胶唱片都是在互联网上通过 eBay 啊，还有通过出国呀，在国外的这些市场上买到的。 对，所以呢今天为我们所带来的这两张唱片，我觉得一定是您精心挑选过的，因为确实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里想推荐给大家的，一定是自己最想推荐给大家这两张唱片。 是， 我觉得有关黑胶收藏以及黑胶的包括使用保养当中，可能朋友们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你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来提出您的问题。那刘先生今天在这儿呢，如果有可能的话，能够给大家一定程度的这个解释和这个回答。 好的，那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点击黑胶启示。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今天开始到本月22号，话剧《一句顶一万句》将在国家大剧院新剧场上演。《一句顶一万句》原是刘震云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被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戏剧版的《一句顶一万句》由穆森亲笔改编并指导，以曹青娥的多舛命途为主线，讲述了三代中原人自我救赎的历程，力图呈现中国百姓精神生活的图景。田沁鑫导演作品《阿尔兹记忆的爱情》今天开始将在保利剧院上演，本轮演出将持续到22号，为观众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热恋当中的女孩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逐渐失去记忆，而男友不离不弃为她寻找记忆。动物童话剧《小动物嘉年华之梦幻世界》今明两天将在中国木偶剧院大剧场上演。这部儿童舞台剧集结了小狗、小熊、猫、鸟等50多只萌宠，在不伤害小动物天性的前提下完成剧情，而滑稽小丑和舞美灯光也会给孩子们带来惊喜。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将在4月26号到5月2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首演亮相。目前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正在导演罗锦麟、罗彤的指导下紧张排练。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第二时段已经回来了。每到周五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黑胶集市，那在周五的时候呢，我也会邀请一些嘉宾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是王卓。那今天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除了我们的录音师陈小斌，另外我们还邀请到的是京城的黑胶唱片和唱机的资深玩家刘世辉先生。那今天所带来的唱片呢，也都是来自于刘世辉先生他的推荐。那他所带来的这两张唱片在下半时段的时候依然是肖邦，不过已经进入到肖邦的另外一首作品了。 刘先生你好，是不是给大家来说说这张唱片的特点，您为什么选择这张唱片？ 好的，那个现在呢大家都听到了，这是肖邦的叙事曲，演奏家呢是齐默尔曼。为什么要选这张唱片呢？因为叙事曲也有很多的这个演奏的版本，这张唱片呢是这个 DG 公司出品的，而且还是一个数字录音。为什么选择它呢？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录音效果以外， 最重要一点还是这个齐默案本人实际上是他这个人特别有特点。 对对对，应该说是齐默尔曼也是上世纪末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肖邦作品的演绎者。 昨天永恒的魅力里我们特别听到的就是齐默尔曼，他来演奏李斯特的钢琴协奏曲，今天刘先生又带来的是他来演奏。当然我昨天也说了，齐默尔曼他来演奏的肖邦，那是最让人觉得公认他所演奏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今天呢我们来聆听的这个版本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对，是这样，你从他这张唱片的封面，你看这个齐默尔曼的眼睛就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刚毅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有一个故事，这也是我当时就是买这张唱片的时候我也听到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在美国演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2009年，美国呢正好在部署这个导弹是针对俄罗斯的，这时候呢这个波兰举国上下都很愤怒，他就说过去在二战的时候是吧，我们被苏联出卖了好几次，大家都知道卡廷事件还有后来的这些情况，后来呢说那我们加入了北约，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国家说多么多灾多难，又被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又再一次出卖，因为如果是有导弹部署的话，说最后受伤害的就是波兰人民。所以呢齐默尔曼在美国参加这个音乐会的时候他只弹了上半场，下半场的时候他就说了我刚才这段话，说如果美国不去取消这个导弹部署的话，他说我以后今生今世不会再在美国再演出了，而且我下半场作为抗议我就不演了，就完全就走了。 对，齐默尔曼的确是这样的人，因为他昨天我也特别和大家讲到过关于他的故事，当然从他的这些举动上来讲是非常男性的这样的有着这样的举动的带有英雄色彩的这样的钢琴家。那其实他也特别反对别人在现场去偷偷录他的音，比如说像风衣党啊这样的，他发现以后呢他也是曾经对我也不演了，我也再也不来到这个城市当中，就这样的举动他曾经不止一次的出现过。 即便如此呢，我觉得他对于艺术的这种极端就是高标准的要求还是非常有名的。那个刘先生曾经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是吧？ 对，就是说呢是这样，就说呢我们说有很多的发烧友啊，音响发烧友啊，这个发烧友，这个齐默尔曼呢他实际上是叫做钢琴发烧友，他自己演奏的钢琴尤其是去录音的时候的钢琴他自己要自己亲自调的，他甚至于对很多钢琴要做一些他自己的这些改动，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很多录音他的那个钢琴声音非常漂亮，这就是他自己改动过的钢琴。 我们来听一听吧。 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现在音乐来到了齐默尔演奏的肖邦的第二号叙事曲。其实有关这个齐默尔曼弹奏的叙事曲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刚刚结束不久的平昌冬奥会的男子花样滑冰比赛当中，来自日本的花滑王子羽生结弦呢，在音乐伴奏下的优美动作赢得了评委的一致的赞誉，他最终赢得这项比赛的桂冠。不知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他的短节目中的伴奏音乐就是齐默尔曼弹奏的肖邦的第一号叙事曲。事后呢，是因为有记者专门去采访这位奥运冠军，而且熟悉羽生结弦的一位日本录音师介绍，在今年的平昌冬奥会上，羽生结弦呢获得冠军的伴奏音乐就来自于齐默尔曼，就刚才我们听到1987年的这版录音。在谈到为什么选择这个版本的时候，羽生结弦这样说，在众多的第一号叙事曲当中，齐默尔曼的版本最令他震撼，他丰富的感情通过沉着平静循序渐进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说呢，这也是有关叙事曲的一个小的故事。 那在我们的节目里，现在已经进行到的是肖邦的第二号叙事曲。那在我们的听众群呢，也有朋友发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位叫做威廉的朋友，他说黑胶采制过程当中可以调整的音效或暖或犀利，这是刚才我们嘉宾所提到的。他说请问这个主要是调整唱头的针调整唱头的针压，还是依靠采集过程当中的数字化的选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还是要调整唱机前面的这些参数，当然不光是一个针压了，还有很多的，比如说避震呢，还有唱机本身它的特性，因为有那么多品牌的唱机，它的最重要的这种谐振频率，甚至于小到一个就是唱片那个转盘上面的唱片垫，还有什么这种压震，这些东西都会对声音有影响。 对对，可能好像也很关心，就是你今天带来的音乐是用什么设备采制的。另外的话呢，也有朋友建议是不是能够用更高格式采制，你给大家说一说。 是这样，那个我采制了今天这个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和这个吉摩尔曼的这个肖邦的这叙事曲，全部用的都是那个德国的那个过去在电台里使用的这个 EMT950 的这个唱机采制的。这个唱机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本身也带唱头放大器。唱头呢是很著名的 TSD-15， 这个唱头是非常非常著名，也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唱头。所以你看音色就是它的保留了它的这个整个的音色，其实后面的采集是吧，数字化的东西并不是特别重要。 哎，那在我们的会议群里呢，有一位朋友他也是特别上传了自己很多收集的这样的唱片就是黑胶唱片。那他在这里呢，也是我觉得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疑惑吧，他说黑胶上面的灰尘我该怎么清理比较好啊。 是灰尘呢，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的会伤害这个唱片。唱片最重要的是怕发霉，如果霉点在这个唱片上出现的话，那这个唱片就完蛋了。所以呢，一般灰尘来讲的话，清洁最简单。如果没有唱片机的洗片机的情况下，其实就用一个海绵，用好一点的水，比如说纯净水，把它擦干净以后晾干就可以。如果是非常脏的情况下，其实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咱们的那个厨房的清洁液。因为那个是没有化学的嘛，尤其是像这个咱们经常会用这个金鱼洗涤灵啊，或者说还有一些更好的那个安利的是吧，那就是更纯了，比如说32:1是吧，这一对就可以了。 对，有一些品牌吧。好了，那现在我们继续来聆听那下面的这一段呢，是肖邦的第二号叙事曲，同样是来自于齐默尔曼。 刚才还有一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他非常关切的提出自己的意见，就是说能不能用更高格式的那个材质，是不是声音能更好？ 那当然了，这个是肯定的。